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群》，作者 T 大，第七十集。 朱韵愣了愣， 可我们不懂医，如果只是浅显的健康调理还可以查书，但再细致的话， 我们是不懂医，但我们懂电脑，懂网络和数据。 你再细点说。 我去彭国瑞那里上课的时候，也碰到有人对互联网医疗感兴趣，他们希望通过将网络和医疗联系在一起，实现未来足不出户在家看病。我觉得他们的方向错了，他们太想服务患者，但医疗是个典型的供方主导市场，这世上永远不缺病人，缺的是优质医疗资源。而且医患之间沟通方式很重要，除非影像学方面有什么革命性的突破，否则只靠网络诊断是很不靠谱的。 你想怎么做？ 李寻停顿片刻，平静地道， 我母亲死于癌症，当时她就诊的医院水平很差，不同医生竟能给出截然不同的诊断结果，最后拖了几个月才勉强确诊，没撑多久就走了。 朱韵躺在他怀里，轻轻拨弄他的手指。 其实医生也不是不想治，但我们那是乡村，医生们能利用的资源非常少，他们大多只是凭借着直觉和经验来看病。现在看病难的根本原因不是医生少，而是好医生少。所以我觉得，比起怎样帮患者偷懒，如何让好医生的经验利用率最大化，让好医生复制出更多的好医生，才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 这个思路朱韵第一次听到，他坐直身体。 你说仔细一点。 李寻思考片刻，没有直接回答朱韵，而是问道， 公主，你当初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我妈让的。 李寻无语地看着他。 当初他就给我两个选项，一个计算机，一个金融，我对金融半点兴趣也没有。你还记得之前寒假送我回学校的那个人吗？他就是学金融的，学之前还挺好，学完以后每天春光满面，看着就不太正常。 李寻冷笑一声， 真不愧是公主，家里司机都这么有学问。 朱韵无奈， 唉，没办法，公规森严。 李寻看着他那嘚嘚嗖嗖的小样，心里直痒痒，一个翻身将他压住。朱韵缩着脖子， 哎，正事儿正事儿，先说正事儿。 李寻给他顾在怀里，在他耳边吹气， 这样也能说？ 朱韵觉得自己跟李寻在一起之后，对他的一切都适应得很好，只有一项，就是他的声音，朱韵无论如何都没办法产生抗体。早在开学第一天，还没见到李寻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听到他的声音。朱韵曾对李寻说过这件事，还说当时脑中想象的形象跟后面看到的真人相差太远。李寻坏笑着问， 你想让我长成什么样？ 朱韵刚要回答，李寻捏住他的下巴说， 不管你想的怎么样，肯定没真实的强。 那你还问什么？台词都给你念就好了。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朱韵的脑海中，李寻声音的辨识度太高，他觉得就算100年过去了，他还是会为他的声音面红耳赤。此时此刻，李寻就用这样的嗓音，以极其不正经的态度讲着极其正经的话题。 公主，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给人的生活带来很多变化，你觉得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本质是什么？ 朱韵耳朵发痒，使劲往他胸口缩。 不知道。 你这样讲话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信息的整合与传播。 对对对，你说什么都对。 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模型，体内各种信息相互作用，有一定的规范性。可我之前查过，现在医疗机构里90%以上的数据都堆在后台里长毛。如果我们能科学整合这些被浪费的临床数据， 再设计出一种方式反馈给那些经验不丰富的医生，帮助他们判断决策，这要比单纯做个医疗聊天软件有用的多，你觉得呢？ 他征询朱韵意见，朱韵艰难开口。 别的人体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你的挺厉害的。 具体点儿。 你一个身体竟然能装两套系统。 一套操作大脑，一套操作四肢，一套严谨，一套风流，各尽其事，互不干扰。李寻无声地笑，朱韵在这扑朔迷离的氛围里思考了几分钟，问道： 这些数据我们从哪儿弄？医院之间可以共享吗？他们的数据格式也不一样吧？我们整合方式用哪种？数字还是其他什么材质汇总？还有…… 行行行，你先冷静点。 李寻打断他： 只是个思路，你想这么多，等会儿还睡不睡觉了？ 朱韵困意全无，努力集中全部注意力到李寻刚刚的话上。就像李寻自己说的，这还只是个思路，只要随便一提就能提出好多问题。从粗糙到精确，从宏观层层推到细节，这里面会涉及很多算法，很多数据关联架构，很多医学理念，随便挑出来一样都要经过无数试验，耗时又耗力。可朱韵觉得这是件值得的事情，这方向让人忍不住要往下走。他记得初中背的课文《桃花源记》里有这样一句话：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他的话给他的就是这样的感觉。虽然只是开了个头，但朱韵多少也算是个优等生，对专业内的事情很敏感。他早就发现李寻对于信息和数据的关注度非常高。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信息膨胀速度越来越夸张，这是所有人的体会。可是很少有人细想过，这些从前只是被零散地堆放在各个角落的数据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究竟会给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直到两年后的某天，大洋彼岸一家国际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在看到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潜在价值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调研，最后发布了互联网发展史上著名的大数据报告。虽然大数据概念不是那时才提出的，却是在那时才正式引起人们的注意，起初只是在金融界，后来则慢慢延伸至各行各业。但此时此刻这些都不重要，朱韵远没有想到那么多。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在那张小小的床上，在那双不老实的手里，朱韵满脑子装的都是如何帮他迈出第一步。就在朱韵深思熟虑之际，李寻那边竟然慢慢趴在他身上睡着了。于是朱韵也停止思考，注意力被转移。他最喜欢李寻睡着的样子，他把这过程比喻成温水煮虾。他总是睡着睡着，身体就慢慢蜷缩，用不了多久，脸就会从枕头上滑下来，修长的身体星月般弯着，乖得不像话。有了方向，生活忙上加忙。朱韵跟高建宏长谈了一次，问他今后的打算，高建宏说他还在考虑。同学两年，朱韵多少也了解了一点高建宏家里的情况。他父母都是一般工薪阶层，条件不好不坏。高建宏说他很犹豫，如果继续学业，无非就是保研或者出国，但高建宏又很想快点正式步入社会，工作挣钱。谈话的时候李寻并不在，高建宏问朱韵： 你觉得我们这行是实践经验重要还是理论重要？ 都重要吧。 那你怎么跟李寻走？ 朱韵干笑两声： 我的情况不适合参与讨论。 高建宏也笑了： 也对。 他问朱韵： 那既然咱们讨论的是离开校园的事，就把同学关系先放到一边，你跟我交个底，他打算干什么？ 朱韵实话实说： 他不会考研的。 他之前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应该明年就开始着手准备公司了。 明年？ 高建宏愣住， 不等毕业？ 看他自己的想法。 他找到投资方了吗？有启动资金吗？ 有。 还不少呢，有个豪哥真是爽。高建宏皱眉，凝神思索。朱韵能理解他的纠结，如果他打算跟着李寻，那接下来的事情会忙得他根本没有精力再管出国和保研的事。他看向窗外，已经入冬了，寒冷的天气仿佛给一切套上冷静坚硬的外壳，这种氛围似乎格外适合讨论这样的话题。 我知道他实力很强， 高建宏想了很久，低声道， 但他也很容易意气用事，说实话，他这人有点恃才傲物，跟我们几个配合还行，团队越大越容易出问题。 他看了朱韵一眼，又说， 你跟他在一起后，他这方面好多了，但万一你不在了，他…… 朱韵想都没想打断他， 我不可能不在。 高建宏不语。朱韵看着他，默然道， 高建宏，这件事关乎你将来发展，我不能给出引导性太强的意见，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 你说。 我除了是他的女朋友，我还是平均绩点全班第一的人。 高建宏看向他，朱韵神色平静道， 我选择跟他并不只是因为爱情。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